温馨提示，近日京津冀空气质量不高，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确实，近几年中国人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了，生活水平也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空气质量、水源环境也列入了我们重点关心的话题了。 是的， 所以啊，很多大品牌的家电企业都推出了各种空气净化器、净水系统等等，改善外在环境的同时，其实强大自己才是关键。 是啊，外在环境呢，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得了的。但如果我们自己呢变得强大，抵御外在的问题，这才是根本。建议您呢可以给全家人做点海参吃。那么今天享购时间特别带来了裸价直供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活动，您一定要关注了。 是的，这款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现开春特惠，裸价直供，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要是一周吃2到3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 是的， 华道这每个月才200块钱出点头，每根海参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啊，200多块钱吃上一个月的海参，氨基酸、牛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等等，这么多的营养价值元素啊，全家老少都能吃。难怪呢，这两天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重复订购的朋友这么多呢。 是， 手机尾号是2217的朋友说，没有想到啊，野生海参自己泡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口感很好，花费也不高，这吃一头才15块钱，那肯定不能错过。还有5739的朋友说，我已经坚持吃了快2年的鲜芋仙海参了，效果不错，而且呢送的焖烧杯啊特别好用。 这一听啊，都是我们的老会员朋友们了。没错，今天除了699元裸价直供享受到鲜芋仙海参之外呢，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给您，可以煮粥、焖面、炖汤，还可以直接来泡发海参，特别的方便。想吃海参了，只要前一天晚上把海参加水煮沸之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面，24小时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对， 做起来也很简单，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包饺子都可以。但前提上699元的裸价直供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只有5分钟， 是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呢，目前啊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的满线了。 是， 尾号是8507-3396 8410的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朋友。都表示呢说600多块钱啊吃上3个月的海参，那肯定划算。不过呢也有朋友质疑说，600多块钱能买到什么样的海参呢？ 告诉你啊，现新的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第一呢是进口的，水质好，海参长得好。第二呢是一级品的，海参品相好，泡发快，含盐低，真正的好价值。第三啊，就是野生的，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海底珊瑚摩擦，营养聚集丰富。第四呢，就是今天的价格相当有优势了。 没错了，最后的一分钟，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一盒呢要1999块钱，现在呢只要699块钱一盒，直接啊是减了1300块钱。而且呢，您买一盒，我们还要直接送您一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划算下来呢，每根进口的野生海参呢才15块钱，真的就是裸价直供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还没参与成功的朋友，今天的机会不要错过。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海参，现在只要699元一盒。 是， 一盒是40头左右，一周吃2到3次，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送给您。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订购成功的我们是免费送货，您满意之后呢再来付款的，40071061084007106108。想购的开春特惠，699元裸价直供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划下来15块钱就能够享受到海参了，值得每一位朋友来尝试。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获益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制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不知道呢，大家平时呢在家里看电视啊或者听广播呀，都喜欢关注哪一类节目？可能爱看电视剧的人呢就锁定了电视剧频道，那么爱看戏曲的人呢就听听戏曲，想图一乐的朋友呢就喜欢看看相声啊小品啊。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们央视之前的一档栏目，栏目的名字呢叫曲苑杂谈。我相信呢很多的老年听众朋友呢都非常喜欢这个栏目。这个曲苑杂谈呢是汪文华主持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是有相声啊小品啊评书啊杂技啊什么都有。我相信呢通过我简单的描述呢一定勾起了很多人当年的回忆。现在呢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呢听相声可能更喜欢听郭德纲的于谦的，而我们这个年代呢60、70岁的人或者70、8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呢最喜欢听姜昆呐、李文华呀、侯耀文呐、逗哏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大家一乐。而李文华呢他就是专门呢是捧哏的一个相声演员。捧哏我的感觉就是甩包袱，是吧？哎，他比捧哏话可能不多，大家很开心。那个时候大家都叫他叫什么呢？蔫包袱。蔫包袱很形象啊，对于他来讲貌不惊人啊，这个小老头貌不惊人，但是在他蔫里头藏着什么呢？藏着机灵啊，这个人很机灵。他的表演方式呢总是那种慢慢悠悠无精打采的，但是就是在他这慢慢悠悠无精打采的谈吐里啊，就会突然的蹦出一两句幽默的火花，那么呢大家就一乐很开心。所以说话不太多，然而呢在一次北京剧院的演出节目当中啊，这个李文华在表演的时候呢就出了大问题了。当时台下的观众呢没有发现，他在表演的时候呢一直带着孩子般天真烂漫的微笑啊，你这段话呢都透着什么呢？年轻人的激情澎湃。可是就在最后一个包袱抖完了说完了，这个李文华呀突然就剧烈的咳嗽啊，呼吸困难然后随后吐出了大量的带血的泡沫痰。就这样在演出还没结束的时候呢就不得不下了舞台，被救护车呢拉着送到了医院。 其实李延华一直都有慢性的飞行病啊，咱们的观众朋友呢并不知道。他这个人非常乐观，只是他凭着乐观的态度、坚强的毅力，一直舍不得扔下他一生所热爱的舞台，他舍不得离开，更舍不得热爱他的听众。所以说他多年来一直是带病啊活跃在舞台上，给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呢带来快乐。后来呢，他在1984年的时候呢不幸的被查出来咽喉癌。这咽喉癌呢，全喉被切除了。咽喉被切除以后，咱们大家都知道声音呢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咽喉的发音呢。切除了以后呢就说不出来话了。但是这个人呢非常顽强，依然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学会了运气，通过腹式呼吸运气来震动什么呢？靠食管来发声。大家都知道食道是干什么呢？食道是吞咽食物送到胃里，把食物通过咀嚼送到胃里的一个通道，那么他就通过食道来发声。那这以后呢他就不能够活跃在舞台上了，但是他很坚强，他还是继续呢相声创作，他一心当好立业，编辑好的相声来全力的陪衬相声演员在舞台的表演。每一次啊曲艺家协会有重大的活动，他都坚持出席发言。尽管呢他用这个食管啊发音呢这个话语啊断断续续，有的时候脸上的通红，但大家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他对相声的这个热爱那么无论是他的听众还是他的同事都深深的热爱着他。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倒在了肺心病引起的心衰的魔掌当中。那年他82岁，一代相声名家就这样告别了他属于他一生热爱的舞台，离开了喜爱他的观众，离开了他热爱的家人、他的老伴、他的子女。李文华先生的病逝非常令人惋惜。其实肺心病大多数都是慢性支气管哮喘引起的，也就是我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说过的咳喘三部曲。什么叫咳喘三部曲啊？先咳后喘。大多数患者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咳嗽，用现在西医大夫的话来讲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呢，结果呢不重视，你不重视病就向前发展，就变成了支气管炎。那这个支气管炎刚开始的时候呢也只是在冬天或者感冒的时候呢会复发，但是呢这个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往往就在一次次复发中向前发展，发展发展就出现了支气管哮喘。那么这支气管哮喘进一步的加重就是什么呢？那进一步的加重它越往下走了，气管的下端是什么脏器啊？是肺呀，是吧？就发展为肺气肿了，非常形象。咱们肺是一个一个肺泡组成的，肺泡组成的。那这肺泡的功能它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肿胀啊，这个通道它就不顺了。那么肺气肿再进一步的加重会怎么样啊？就会导致肺心病了。你到了肺心病阶段就距离心衰已经不远了。所以说呢我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啊，尤其咱们的老年听众，你一定要重视感冒。你不能因为感冒是小病你不重视。咱们要知道人老了是什么呢？人老了并不是说你脑袋顶上顶着白发，你眼角堆积的皱纹，你脸上长了老人斑，你的衰老在于全方位的，你全身的功能都在衰老。年龄大了饭吃的少了，年龄大了腿脚不灵活了，年龄大了容易疲劳了，那么年龄大了免疫力下降了，一些感冒的小病好毛病啊经常会光顾了。 你如果不重视一个小小的感冒，同样会发展成大病重病。你一旦出现咳嗽咳痰，有粉红色泡沫痰或者稍一活动，你就气喘了，上不来气儿啊，哎，你就要开始注意了啊，你这可能啊已经是到了肺结核的前兆了。那我们老年人呢，由于机体啊身体的机能老化，年老体弱，免疫力下降以后呢，就非常容易得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我经常在讲如何来防病啊，你要从防来做起啊，你并不是说你养生就能够做到你就彻底不得病，怎么来防，是不是？你比如说在感冒流行的冬春季节，你没事别往那人流特别密集的地方去，大的超市一逛逛半天，这大的火锅店呢一吃吃一晚上。那么你像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像包括肺气肿啊、慢阻肺呀、肺心病，还有洗肺、沉肺，它都属于呼吸系统疾病。那么几乎所有的呼吸系统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咳呀，喘呐、有痰呐、憋气呀。《黄帝内经》上啊，对肺的描述是这样的，说肺主呼吸。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啊，肺的主要功能就是呼吸。那么你说呼吸重要不重要啊？非常重要啊！咱们为什么一个人两侧胸部的两侧都是肺叶啊？说明它非常重要，承担了很大一部分作用。重要在哪儿啊？人活一口气呀、你通过肺泡的张合，我们才能够吸入氧气。同时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吐出身体内的二氧化碳，你看咱们人不就是气儿不就一出一进吗？你这个人呢、如果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时候，这人不就没了吗？最后是不是？那么肺心病实际上呢，大家就知道咱们中国的语言非常形象，一个是肺，一个是心，肺在前心在后，是不是？就说明什么呢？你当你肺气肿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影响到心脏了。你看它波及的两个脏器，一个是肺，一个是心。那你当肺心病加重以后，人的呼吸功能啊，被受到的影响啊，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不单只是影响到你肺的呼吸功能下降了，你关键你心脏它带动的血液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气来带动的。你肺的呼吸功能下降了以后，你心脏的功能好得了吗？大家都熟悉一句话，说是人活一口气呀、那么肺心病患者缺的就是这一口气啊。你这一口气是要带动血液流遍全身的，那当你气不足的时候，你就无法正常的带动血液的运行，你的心脏就是因为缺血而出现胸闷，你脸色和嘴唇的颜色呢也会由于心脏的缺血缺氧而变得发紫发黑。那肺心病进一步加重以后会引起什么呢？就引起心衰呀。咱们心脏不好，肺气肿的患者，你再把舌头卷起来，你看你舌下线全都是黑紫黑紫，对吧？那么有很多晚期肺心病心衰的患者，最后要想活着怎么办呢？就要依赖吸氧来维持生命。为什么吸氧呢？咱们普通的健康人是通过空气来吸取氧气的，空气当中含氧量是19%到21%，而肺心病的患者正常的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无法满足他的需要，他只有吸氧。那么肺心病的患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更遭罪了，不能平躺了，躺不下来不是不想躺，有的患者是靠着被子坐在那里，坐累了再跪一会儿，实在坐不住了也困得不行了，刚一躺下还没等到睡着，马上就憋得上受不了了，气儿上不来了，上不来的气儿了怎么办呢？赶紧再坐起来。由于肺心病人的痰特别稠，很难咳出来， 那有的病人就是为了咳出一口痰，把脸都憋死了。有的晚期肺心病的患者，甚至因为被一口没有咳出来的痰，就给憋死了。我在临床当中遇到了很多糖尿病同时还有肺心病的患者，经常拉着我的手说张老师你救救我吧，我没有别的要求，就让我能够喘口营护气，能让我躺着睡一觉就行。他的要求并不高啊，因为每一个肺心病患者的感受都是这口气喘得太艰难了。我之前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是辽宁鞍山的李大哥。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有肺气肿已经将近20年了。刚得病的时候吧，只是咳嗽啊气短呐、再加上年轻时候的家庭条件不好，为了供子女上学，这期间呢，也就是在病得实在挺不了的时候才吃点药维持着，这一拖就拖了近20年。但是最近几年岁数大了，他发病的次数也越来越勤了，病也越来越重了。就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除了咳嗽咳痰之外，他总觉得乏力啊，食欲越来越差，自睡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天天犯迷糊，憋气憋的气喘也越来越厉害，多走几步就喘了不行，走几步喘几步啊，胸口总是憋闷的难受，耳却呢还疼得厉害，呼吸呢也越来越不顺畅，总是觉得莫名的心慌啊，让他彻夜难眠。眼看这个人呢就消瘦了憔悴了不少，而你看父亲这种情况也担心呢，就赶紧陪他上医院检查去了。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肺气肿慢性肺炎性心脏病，也就是慢性肺心病。那么对于肺气肿，他的家人都知道，因为多年前就确诊了，但对于又检查出来的慢性的肺心病却了解的不多。大夫就跟他讲啊，说慢性的肺炎性心脏病啊，在治疗上比较复杂，很多患者即使接受治疗也不一定会起到理想的效果。这个李大哥呀，很有可能是因为肺气肿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而引发的。目前呢，患者最需要的就是缓解症状和病情，所以说最好出院啊，然后再看看治疗的情况。听完大夫的话以后啊，这个李大哥和他的家人都呆住了，一颗心呢随着大夫的话就沉在谷底。尤其是李大哥，他的心里就像打碎了5味瓶，实在不是个滋味。你看眼看儿女都成家立业了，他也怕花钱增加儿女的负担，寻思寻思不太想去了，但是家人接受不了啊，赶紧给他办了住院手续，住了3天不见起色。家人呢赶紧又从鞍山给他转到沈阳的医大，转院后呢病情有所缓解，半个月后李大哥非得闹着出院回家继续服药治疗。回到家治疗的李大哥一直的都在用一些复方甘草口服液呀、咳特灵啊、安茶碱啊、肺宝啊，以及沙丁胺醇气溶剂。那么尽管一直没断药，但病情依旧是好一天坏一天。仅仅在2014年一年的时间，他就住院多达6次，出出进进6次医院，每次发病都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每次呼吸都像别人掐着他的脖子一样，嘴唇都发紫了，这口气儿还是拔不上来，需要喷些喷雾剂才能够缓过来。而这个喷雾剂的药物的毒副作用也很大，每天最多只能使用4次。不仅如此，他的脸色还逐渐的发青，嘴唇呢也变成了黑紫色，胸口呢也是针扎般的疼痛，严重的时候呢疼得出冷汗。与此同时呢，他的腿呀也慢慢的出现了浮肿的情况。 从临床上来看已经有了心衰的早期症状。那么眼看着他的肺心病反复发作，他自己遭罪不说，那家里人看着也上火呀。后来他们就辗转呢托亲戚联系上了我，跟我阐述病情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了这一家人嘛散发出的那种绝望。那我就跟李大哥说，我说你不能放弃，现在医学领域发展得多快呀，你过去有一些病说治不了那是真治不了，现在这样的病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医学在不断的发展。再说你这个病本来也不是治不了的病，我告诉你个方法，可能跟你以前的注射疗法和吃药不一样，你回去呢严格的按照我说的方法来使用啊，严格的来用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那么呢后来呢我就告诉他的一个方法，那么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再把这个方法呢也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我给他留的给他告诉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啊，我下面把这个方法告诉给大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跟李大哥类似的病症，那我建议您用一下啊。针对肺心病的方剂我给了他三味药，那就是黄芪12克、鲜茅根12克、白术12克、水煎服早晚各一次内服的。那么外用的呢，这个方剂我原来告诉过大家，就是明矾一两研成粉，用醋调成糊状，每晚睡前取黄豆大一团，敷足心涌泉穴，两脚都敷，用布包好，第二天接取，连续7天就有特效了啊。结果呢他就按照我给他的这个方法呀反复的去用啊，反复的去用啊，希望这个方法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想记录的话呢就记不住拨打咱们401的平台就可以了啊。那么咱们呢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说了李大哥的一个情况，他是差不多半个月啊，用这个方法半个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的咳嗽的症状啊减轻了，痰呢也在逐渐的变得稀，不那么稠了，吐出来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了，而且睡眠质量也有所提高，口唇发紫的现象包括活动活动去喘的现象也有所好转。他最后跟我讲啊，说昨天晚上啊我能够躺着睡3个小时的觉很开心，从他跟我说话的语气啊感觉到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啊，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呢他就像没什么希望似的，现在不是那样的了，积极的很多，因为病情好转了。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呢，李大哥的各项症状都在不断的减轻，呼吸越来越顺畅，胸痛啊浮肿啊心率加快啊，睡眠的质量啊也进一步的提高啊，都明显的改善，这人看着已经是不少，基本呢就有个半年的时间吧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李大哥呢再次拍片复查，这时候各项指标呢已经达到了正常的水平，基本上咱们就叫病床，就叫临床康复嘛，能够正常的生活，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再复发。所以我经常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我们一定啊要抱有希望，得了病以后我们要积极的想办法，要积极的来解决你解决了努力了就有治愈的可能，那你要如果是直接放弃了，你不就是放弃生命，你不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那很多时候啊健康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健康呢需要我们自己来努力争取的。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几句，得了肺心病以后 在很多方面我们依然要注意，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啊，你在得病前你有吸烟喝酒的这个嗜好，你一定要马上戒掉，同时还要避免受到二手烟的侵害，就是家里人有吸烟的也得戒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减少疾病的加重和发作的次数。那么再有呢，就是肺心病的患者自身的抵抗力都差呀，你感冒就加重了。所以说你平时呢，哎，适当的锻炼，是吧？哎，你适当锻炼，你不能说是你就窝在床上了，是吧？哎，你比如说咱们慢慢的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呢，你提高一下自身的这个抵抗力的和肺功能。还有呢，就是咱们平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啊，你要注意啊，看看天气预报，啊，冷的时候添点衣服，是吧？热的时候减点衣服，你不要到那个人流量特别密集的地方来增加感冒机会，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家里的卫生，啊，我经常讲啊，这个卫生习惯不好啊，啊，不是说你卫生习惯不好你就啊一定要跑个垃圾，是不是？啊，卫生习惯不好会得很多病，是不是？你卫生习惯不好就得皮肤病吧，是不是？啊，那么你卫生习惯不好还容易得感冒吧，你很多病是病从口入的，就是嗯，所以说呢，保持家里的这个环境卫生洁净，开窗通风啊，保持空气新鲜呢，以及疏通啊，同时呢咱们还要避免接触家中一些可刺激呼吸道的食物啊，比如说油烟啊，你在那炒菜，还有一些消毒液，很刺鼻的那消毒液，啊，那么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生活一定要有规律啊，一定要规律。咱们为什么一到逢年过节，这些老年病的患者，无论是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糖尿病的、肺心病的、肺气肿的，都那么加重了？不就是节假日破坏了规律性吗？啊，一节假日睡得晚，吃得好，吃得饱，热闹，是吧？一切秩序打乱了，这人老了要慢节奏啊，你要按时的休息啊，按时的休息，然后呢按时的进餐，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觉得我这两顿对一顿吃好，今天我去参加个婚礼去，这个婚礼啊，哎，我出了500块钱份子钱，我得把它吃回来，对吧？然后呢，海鲜贵我吃海鲜，还有帝王蟹我也得把它吃几口，对吧？不要贪呐，啊。那么平时呢，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心情很重要，对吧？要学会放下，很多不该管的事不要管，是吧？啊，管好自己就可以了，避免烦躁啊，情绪感染了。啊，这都对你的疾病康复是有帮助的。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也想用特膳改善吸收的朋友，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新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健康新路的栏目。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400-707-8816 400-707-8816。 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喂，是 张老师吗？ 哎，对，你好，我是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跟您说说，您也帮我看看吧。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我今年63了。身上毛病可多了哈。我之前就是经常感觉胃反酸，一咽东西不是就疼，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胃食管反流，而且我现在这个肩膀有时候还疼呢。医生说这是因为这个病往我这个肩膀部位放射了，然后现在我就是吃那个西沙贝利还有红霉素，但是现在我这个胃本身也不好嘛，再加上我现在最糟心的是什么，就是糖尿病嘛哈，特别让我难受。现在我这个空腹这个血糖都达到了44.7。反正这个糖尿病就跟那个高血压一样，时时注意，每天都得控制。本来你看我这个胃都不好，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再加上这个糖尿病的限制吧，能吃的就特别少嘛哈。所以我身体啊就是特别差劲儿，现在就是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有妇科炎症，反正这毛病多的啊，我整天吃吃不好睡睡不好，所以我感觉生活吧就哎呦特别怎么说呢，每天就跟度日如年似的。张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应该怎么办呢？ 很苦恼是吧？第一个，民以食为天，咱们每天吃饭是一种享受，而您这种享受没有，对吧？胃不舒服是不是？而且你这个肩膀疼痛，我觉得要考虑考虑心脏的问题，是吧？胃不舒服呢，放射到心脏，放射到肩膀的部位的不太多，你要考虑心脏的问题。你用西沙比例就是解决消化不良的问题，但是似乎好像发挥的作用不太好，是不是？再有呢，您告诉我，您还吃红霉素？这红霉素大家都知道，红霉素它就是刺激胃的。红霉素药品的说明书上就是高峰饭后服用了，是吧？再加上您这个糖尿病，您这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了，是吧？糖尿病不能吃，然后还有胃病，吃上也不舒服，想吃也吃不了。就像你所说的，这个糖血糖还高，还得努力想着控制它。还有呢，就是骨质疏松、妇科炎症，毛病是不少啊。第一个，我给你告诉你啊，最主要咱们民以食为天，一天要解决胃的问题啊。你胃的问题解决不了，你吃食物吸收不了，其实你吃药物的吸收也不好。我这样讲，您能听明白吗？是吧？首先怎么样呢？咱们就要打开体内的功能，帮助体内气机恢复原有的吸收功能，那就是用特膳啊。用特膳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比如说早晨用，晚上他就有感觉，胃不那么难受了，反酸的现象就好转了，有3天左右呢，疼痛的现象就好转了，这是第一个啊，针对问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红霉素它是刺激胃的，你不能这边治着胃，那边再害着胃，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用您的话来讲，你很糟心呢，因为你得。总担心他有并发症，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敢吃啊？就是怕血糖高啊。而测试你现在的血糖是14呢，那怎么办呢？糖尿病的病根是在肝呢，是不是？这个肝呢，不能够把你血当中的糖收回肝脏了，这时候咱们一化验就血糖高了，对吧？而血糖高它会导致很多的问题。你说咱们血液当中，咱们的骨骼当中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是不是？骨髓当中也穿梭着血管的，是吧？那咱们怎么办呢？首先呢，得通过调肝来降血糖，这是第二点。第三个问题呢，就针对你已经出现的骨质疏松，我给你开一种药，你记一下， 好， 六味壮骨颗粒， 六味壮骨颗粒， 它在药品的说明书上啊，就专门标志治疗骨质疏松。第二个就是妇科疾病，我估计您是个老病了，您这个年龄可能是就是一种几十年的老病了，那咱们就用老药来治，有一些老药还是很经典的啊，就用金鸡冲剂，这个药很苦，但是疗效很好，所以说呢，您这个通过这个调肝呢，加上特膳呢， 基本上在半个月左右啊，您的消化的问题也解决的差不多了，您的血糖也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呢，这个我说话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咱们每天都有大量的电话会等着接，那不能再跟您细说了，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400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好不好？包括您的药品的名称，如果记不住打电话问啊。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张老师。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再见。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啊。 哎，你好啊。 哎，我呢想向您请教。 您说。 你说我这个膝盖啊，就是气温高的时候，暖和的时候倒没事儿。一到入秋啊，它就有点疼。这个情况得有4-5年了吧？ 这肯定是风寒嘛，对不对？咱们说老寒腿呀、风湿啊，不都是天暖和的好转，天冷的加重吗？还有别的问题吗？ 这个两个耳朵。这个耳鸣老是吱吱的响，这种情况也有两年多了。 有两年多了啊。耳鸣啊。 平时吧都是感觉这个口干口苦。这个舌苔啊就是稍微有点黄。这个舌头底下这个青筋就有点黑，发黑。 发黑啊。 这不2009年的时候吧，还查出来有这个肝硬化。那个这么多年吧，我也一直在干活。这不是累的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咱也不懂，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开始反反复复的这么发作。再就是平时这个小便呢，这个尿少。这两个小腿就肿。所以说我想麻烦张老师你给看看，这个怎么办呢，这我这个情况。 您是肝脏出现问题了，您做没做肝脏的彩超呢？ 2009年做过，有这个肝硬化。 有肝硬化是吧？ 也治疗过，可是效果也不好，我这是想麻烦你去看看。 好。第一个呢，你有什么呢？刚才前面我跟你讲了，第一个就是你有这个骨病啊。这个体现的就是天冷的疼，天热的好转是吧？第二就是耳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我今年70了。 70岁了。耳鸣咱们说的就是咱们说肾阳不足，老年人耳鸣的挺多的，是不是？最主要的话呢就是肝硬化，肝硬化体现在你肝脏因为肝脏生成胆汁你这个胆汁生成不畅的会出现口苦口干这舌苔也出现问题了，消化能力下降了，肝脏也负责消化，是吧？舌下的青筋有了我给你开个方，你记一下。第一个，你不能劳累了啊，体力活不能干了啊。给你开个方呢，你喝上半个月，浮肿会减轻。你记一下这个方，我说的速度如果快了没有记全，打电话这个方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内最著名的肝病专家关佑波。他生前呢给中央领导做过保健医在北京的人都能够知道他你记一下，跟你说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住的再打电话问 好的好的好。 生黄芪15克，白芍30克，女贞子15克，党参12克。 党参12克。 菟丝子15克，川续蛋15克，木瓜12克，木瓜12克，阿胶珠9克，白术9克， 白术9克， 地蜜15克，茵陈15克，藿香6克，蒲公英15克，地龙9克，姜附9克，角蓟15克，乌梅炭3克。这个就是早晚呢，水煎服啊，早晚各一次啊。 早晚各一次，好的。 对， 又是十五副，又是十五副呢，你这个能够有点食欲，嘴不那么苦了，可以总也会消一些，然后再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啊， 好的，张老师，行，我先把这十五副用完它以后，到时候再给你打个电话。 好的，好，再见啊。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哎。 啊，嗯。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喂，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哦，我这是北京怀来的啊。 啊，你说你有什么问题？北京的朋友啊， 这今天呢，我也是说是我老爸这糖尿病了，想让你帮忙看看，啊、就是想用你这调肝呀，啊， 想用这个调肝是吧？啊， 对对对，因为他有这个糖尿病啊，都七年了，啊， 今年老伴多大年？今年别着急啊，今年老伴多大年龄了？ 还不到六十呢，才59岁。 哦，才59岁。得糖尿病七年了啊，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就是两个月前吧，他这个脚呢、出现了糖尿病足，这症状，啊，哎呀，把他愁的呀，我也看着发愁，右小腿这麻木呀，疼痛特别厉害，而且呢，他还吵吵的说这个脚还发凉，当时吧，我们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啊。但就过了有十多天吧，哎，发现他那个脚的皮肤颜色慢慢就变暗了，有时候甚至不感觉自己那个脚好像已经都不在一起一样的，都不在了的一样的感觉。他说， 就是他那个脚跟原来不一样了啊，两个腿、两个脚都不一样了，是吧？ 而且他那个右脚的脚趾开始出现水泡，一有水泡吧，你想想那皮要破了后肯定。就感染了，不容易好吗？我想的这是不是就是那糖尿病足啊？ 说明您还有一点一些常识，就是糖尿病足。 哦， 哎，您这个担忧啊是很正常的。 那你说像他这该有啥办法呀？我也知道这糖尿病真是没办法，要真没招我就得带他上医院去了。 医院是有必要去的，医院是有必要去的，但是糖尿病要抓紧时间治。 我也怕再给他截肢，可咋整啊？你上医院？ 你可能是看到的有糖尿病患者，从糖尿病足到最后为了保命就得截肢的例子，是不是？ 是我见过， 见过啊，很可怕啊！本来咱们好好的生下来啥都不缺，老了少了一只脚。或者一条腿 啊， 是吧？ 对呀， 我跟你讲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糖尿病，您的老伴就是糖尿病足。那咱们怎么办呢？一定要从根上治，首先要治疗糖尿病啊，是吧？你要如果专门为了他这个病足，天天去换药打针，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他源头没有解决，是不是？咱们不说要遇到一件事，什么叫冤有头债有主啊？是不是？你病也是一样的，他头从哪儿来呀？咱没找到他来的这个来的路啊，是不是？啊，知道他怎么来的，咱们就知道怎么治。那你老伴这七年的糖尿病，肯定是一直都在降糖吧？对吧？ 是一直都在降糖 啊。那么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目前？ 现在血糖也不好，9点多、10点多，吃过饭16、7、14、5都有。 所以说呢，他为什么出现了糖尿病足啊？就在他的血糖高有很大的关系。而糖尿病的患者确实刚开始确诊糖尿病，就血糖高一个数值就可以了，还有就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临时性的血糖高，我们就要查糖化血红蛋白，因为有一些疾病也会导致一过性的血糖升高，比如说这个人有烫伤了，是吧？他出现血糖高了，但是他是因为烫伤导致的。那咱们怎么来确诊呢？凡是确诊糖尿病的患者，一个是查血糖，一个呢就是抽点血查查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就是能够体现出这2-3个月的血糖的数值。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再高的话，那糖尿病就板上钉钉了。而用您的话来说，您老伴一直都在降糖， 降了7年的糖，血糖现在还是不正常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糖尿病不单只是血糖的问题，也说明你降糖的方向是不对的啊。 对对 对, 对， 降糖没有错，但是你治疗的方向是错的。因为糖尿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在肝脏啊，在肝脏。这个肝脏负责把肝脏负责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到肝脏，那么让你的血糖总是保持在平衡的糖范围，就是空腹3.9到6.1之间，餐后在8左右。那么你当你肝脏的代谢功能出现了问题，血糖就高了，是不是？啊， 对。 那么血糖越来越高，得病时间越来越长，肝脏的代谢功能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呢，血糖就处于靠药物刺激也无法再降糖的局面了，像一个老伴。其实咱们有所不知的，糖尿病的患者不单纯是血糖不正常，他随着病情的发展还会出现血脂不正常、血稠啊、血稠。另外呢，蛋白质越来越少，蛋白质的合成减少了以后，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你老伴是不是一天到晚没有劲儿，总想躺着呀？总想他呀？ 这一天到晚的病殃殃的都不行了。 对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说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从根上来治，那就是调肝。我经常在讲，病从哪儿来的，就是从根上治；病从肝上来的，咱们就调肝。那么通过调修，首先呢就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啊，通过调修啊。那么当然，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啊，这7年的病史，肯定吃降糖药也刺激胃吧，是不是？ 啊，是的，是的。 哎，那么怎么办呢？咱们就帮助脾胃来吸收它的，恢复它以往的吸收功能。脾胃的吸收功能打开了以后就快了。那咱们谁想谁得病都想这个病早点好，快点好，是吧？那通过调灸疗法来治疗糖尿病的话呢，再加上咱们通过特膳的服用来起到一个治疗疾病的基础啊。3天左右你可以关注血糖。哎，对，咱们基本上3天左右空腹啊，如果是在12-13的话，3天左右血糖都能够达到下10以下，在9左右，从11-12到9，啊，随着用药时间延长，会感觉到吃东西有味儿了，想吃东西了，逐渐的，你想血糖正常了，还调整脂代谢呢，血脂也正常了，小这个血液不那么粘稠了，这个血脂能够从血管能够代谢出去了。血管变得通畅了，你这个老伴的脚如果血过去了以后，是不是脚的颜色逐渐的就变淡呢？接近基本颜色呀。哎，血过来了，那么脚这个溃烂的伤口逐渐接受新鲜的血液了，干净的血液了，是不是它的伤口就逐渐的在愈合呀？这个水泡就不再继续破了，是不是？你现在这水泡破了以后它不爱好，因为高血糖这是利于细菌繁殖。咱们说人在糖水当中，它是整个是免疫力非常差的，当血糖正常以后，细菌没有继续繁殖的这个土壤了，那它是不是在愈合，不再出起泡了？泡破了感染的就在愈合，新的水泡不再起。所以说呢，这个我说话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咱们每天都有大量的电话会等着接，那就不能再跟您细说了。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400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讲这些了啊。如果没有听明白的话呢，可以拨打400的电话，好吗？ 好，谢谢您了，我知道。哎， 好好，再见啊。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这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睡眠不好，而且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日趋严重。睡眠时间适当缩短应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若减少至5小时以下便属异常，不要轻视。张老师温馨提示，老年人应保持乐观的情绪，注意合理的饮食营养。今日秘方分享：先丹参、先酸枣根、水煎服，对于失眠、健忘、夜多怪梦有奇效。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想要改善吸收，为治疗糖尿病打好基础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这几天的节目，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400-707-8816 400-707-8816。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母在扑壁厅上赏月，因为笛子吹得曲调婉转凄凉，贾母掉下眼泪。贾母为什么哭呢？有那么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想到先夫下世，想到女儿贾敏中年早丧，这是月圆人不圆呢、啊。想到女儿，自然想到外孙女林黛玉。黛玉体弱多病，令人担忧。他睁开泪眼找黛玉，黛玉没在这。贾母一惊，忙问黛玉上哪去了。这句话提醒大家，众人左顾右盼，不见黛玉踪影。宝玉要去找他母亲王夫人，不让，怕他下山寻找黛玉再出意外，就叫紫鹃翠缕下去寻找。这边王夫人告诉别吹那笛子，又命人烫酒。贾母说黛玉在哪儿呢，给您找去，一会儿就回来，可能回潇湘馆了，我们去叫他。哎，又是说我学一个笑话给老祖宗解闷儿。贾母这伤感劲儿没过去，勉强笑了笑，那好，快说给我听。老祖宗你听着啊，有这么一家子养了三个儿子，因为小时候害病没钱治，都落了残疾。大儿子一只眼，二儿子是个聋子，三儿子不会说话。刚说到这儿，只见贾母已经朦胧双眼，似乎睡着了，尤氏住了嘴，又怕他在这睡着冻着，就轻声地叫他。贾母说啊，干什么？哎，你回去睡吧，我不困，我不过是闭眼养养神，你们只管说，我听着呢。王夫人说已经四更了，风露太大，您还是安歇吧，明儿个十六再赏月不迟啊。哪有四更天呢，真是四更了，你看姐妹们熬不住都回去睡了。哦，贾母看了看，只有探春在这儿，可不是吗，你们熬不惯，嗯，回去倒省心。三丫头怪可怜的，还在这等着。三丫头你也回去吧，我们散了。一说到三丫头，贾母这心里不觉得想到明年探春远嫁，一阵心酸呐、啊。贾母一咬牙，没让眼泪掉下去。哎，黛玉找到没有？找到了，回潇湘馆了。哦，这就好，那咱们回去吧。有人预备好竹椅小轿，抬着贾母下了山，出园子，回府休息。众仆人收拾杯盘碗碟，发现少了一个细茶杯，各处也找不着， 管家伙的仆仆就问，是不是谁失手给打了，放在哪儿呢？快把那碗茶拿来交上去，也是个见证啊，要不又该说谁偷去了。大家说我们谁也没打碗呢，只怕是跟姑娘们的人给打了。一句话提醒这个仆妇，哦，我想起了，才刚是翠缕拿着一个，我去问问他。说着去找翠缕，刚下甬路正遇见紫娟和翠缕，他们两人去找林黛玉去了，没找着，刚才是糊弄贾母的。因为俩人绕一圈没找着又回来了，就问老太太他们散了，妈妈看见我们姑娘在哪儿呢吗？这个仆妇笑了，我是来问你那个茶盅哪去了，你倒跟我要起姑娘来了。翠缕也笑，我是拿了茶盅给姑娘倒茶喝，谁知姑娘接过茶展眼回头就不知上哪去了，我找了半天了。紫娟姐姐，你说咱们姑娘能上哪儿呢？也不会悄悄睡觉去啊。是啊，两人急得了不得，再找找吧。那么林黛玉到底上哪儿了？黛玉啊，见贾府中这么多人在一起赏月，贾母还叹息人少不似当年热闹，又提到宝钗家的事儿。薛宝钗母女兄弟自己赏月团圆去了，便想到自己的身世和久病身体，不禁对景伤怀，伏在栏杆边掉眼泪。贾宝玉因为最近秦雯病得很重，什么心情也没有了，所以王夫人一催他，他也走了。探春因为来年远嫁，又加上近来超姐的事儿，更是不痛快，哪有什么赏花看月的兴致。他陪着老太太不过是尽做孙女的孝心罢了，何况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明年就天各一方，所以他才最后一个睡觉。迎春惜春一个身体弱一个小，也早睡去了。陪着黛玉掉泪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史湘云。湘云见黛玉这份伤感的样子，就拿话宽慰她，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老这样苦自己呢？你看我也和你一样，没有了父母兄弟和姐妹，叔叔还不在京中，可我就不像你那么心窄，何况你又多病，还不知道好生保养。可恨的宝姐姐，她天天啊说亲呐、啊、道热呀，早就说今天中秋同咱们大家一起赏月，还要起设联句，可到如今扔下咱们这无父无母无兄无弟的姐妹一家的热热闹闹赏月去了，设也散了，诗也不做了。他们不做诗啊，咱们姐俩今晚就连连句儿，好不好？黛玉见湘云这么热心肠，也不好辜负了她的好意，擦干眼泪勉强笑了笑，你看这里人生嘈杂，能有什么诗兴啊？湘云说，是啊，这山上赏月固然不错，但不如近水赏月更妙。你知道吗，这山坡底下就是池子沿儿，山坳里呀、啊，有个叫凹金馆的，要说起来当初盖着园的时候还挺见学问。你看山之高处叫凸壁，低处叫凹金，凸和凹两个字历来很少用，要做轩馆名是更透着新鲜不落俗套。这两处是一上一下，一阴一阳，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简直就是为了赏月才建的。咱们到凹金馆去看看。好啊，俩人一同下了山坡，一拐弯就是池沿儿。池沿儿一带小路边上都有栏杆，一直通往那边是藕香榭的路。这几间房子都在这一带山的环抱之中，是突壁山庄来客临时休息之处。只因地洼进水，这所房门口挂了个匾叫凹金馆。这里房子不多，而且矮小，平时有两个婆子在这值班，今天吃个酒足饭饱都睡觉了。 门呢也关上了。黛玉和史湘云也没有叫门，就在这廊下竹墩上坐下，准备月夜连句一抒情怀。湘云说，我看他们睡得倒好，更安静，咱们坐在这儿近水赏月。但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有轮水月，上下争辉，姐俩如同置身于水晶宫内。一阵微风吹过，水面上波光粼粼，皱起了碧绿波纹，实在令人神清气爽。湘云笑着说，这会子要能坐上船泛舟水面，再学一学苏子送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饮酒赋诗，那就更好了。这要是在我家里啊，我立马要一只船来。黛玉说，别忘了古人常说得好，士若求全何所乐，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称心的事儿啊。叫我说这里赏月就挺好了，还要坐船，你也真不知足。哎，得陇望蜀嘛，你没听老人说吗，贫穷人家都以为富贵之家事事称心，要是跟他们说富贵之家也不能处处顺心，他们准不信，非得亲临其境有了感受才可相信。你就拿咱姐俩来说吧，虽然父母不在，却还算住在富贵之乡，可谁又知道你我竟有那么多不随心的事儿？黛玉说，不只是你我不能称心呢，就连老太太、太太、宝玉，还有那三姑娘，他们事大事小，有理无理，都有为难招窄之处啊。何况你我还是客居塞外、寄人篱下之人。史湘云听黛玉这番话，唯恐她又伤感起来，忙说，哎呀，这么好的明月，这么美的花园，咱们别说那种闲话，还是连句作诗吧。就在这阵儿，远处传来笛韵悠扬，这就是才刚啊贾母那块听见的笛声。黛玉说，今晚上老太太太太许是高兴了，这笛子吹的也有趣儿，倒是助了咱们的诗兴，咱们俩都爱五言，就来个五言排律吧。湘云问，限定什么韵呢？黛玉说，这么办，咱们数这个栏杆的纸杆儿，从这头到那头为止，最后一根是第几根就用第几韵，这倒挺别致有趣儿。于是俩人站起来，从这头数到尽头最后一根，正好是13根。湘云说，嘿，偏偏又是个13元了。说这话，史湘云让黛玉先起第一回。黛玉说，今儿个倒试试咱们谁强谁弱，眼下没笔没纸怎么记呀。湘云说，那没关系，先记住明天再写。好，那我就先起一句现成的俗语吧，三五中秋夕。湘云说，亲友你上元。我再说一个上句，撒天起斗灿。黛玉接了个下句，扎地管闲烦。就这么着，俩人开个上句接个下句，就连上句了。这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连来连去，可就有功夫喽。那边找黛玉怎么也找不着了，他呀在这连句呢。黛玉又说了上句，葫芦生江河。湘云正想找句来连时，忽然林黛玉用手一指水池子几个黑影，你看那河里怎么像有个人跑到黑影里去了，兴许是个鬼吧。我不怕鬼，等我打他一下子。他弯腰拾起一块小石头，朝那池子水中扔去，扑通，水声一响，再一看，一个大圆圈把月亮影子荡散了，又聚上了，又散开了，又聚上了。只听黑影那里嘎的一声，飞起一只白鹤来，飞向藕香榭那边。黛玉笑了，哎呀，原来是他呀，我还以为鬼呢，倒吓了一跳。湘云也乐，这个鹤有趣儿，来的太是时候了。 他帮助我了。你出的什么对儿？胡漏生江河。我对窗灯燕已昏。再给你出个上句儿，寒塘渡鹤影。黛玉听了又是叫好又是跺脚，哎呀，这白鹤真助了你了，寒塘渡鹤影太好了。哎呀，这影字只有个魂字可对，可是这寒塘渡鹤影来得多么自然，多么现成。这秋寒里寒塘之间掠过飞鹤的身影，这是天赐佳句，又有影又新鲜。哎呀，我才思已尽，要撂笔喽。湘云忙说，哎，别介，你细想想就有了，那不然就先放着，明天再连也行。黛玉两眼只是看着天，也不言语，沉思半晌，猛然笑了，不用明天了，我现在就有了。你听着，你的上句是寒塘渡鹤影，我的下句是冷月葬花魂。黛玉说的是清冷的月亮掩埋了落花的惊魂。葬花魂三字又让人想起前文书黛玉葬花的悲歌。湘云一听拍手称赞，果然好极了，好个冷月葬花魂。这诗嘛固然新奇，只是太不吉利了，太丧气了，你又病着，真不该出此不吉之言。黛玉听了湘云这么一说，只是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在这会儿，只见栏杆外边山石后边踏踏踏踏转过一个人来，一边走一边说，好诗啊好诗，果然太悲凉了，也不必再往下连了，要续貂不成，堆砌牵强，反不显这两句了。莲儿听有人说话吓了一跳，仔细看不是别人，却是妙玉。俩人很纳闷啊，深更半夜他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妙玉笑了笑，我方才听见你们赏月，又吹得好笛子，也出来玩赏玩赏，顺脚走到这里，又听见你们俩连诗，更觉得清雅异常，不敢打扰，就在石头后边听着。现在老太太都已早散，满园的人都早睡了，你们的丫鬟正找你们，你们也不怕冷，快跟我来，到我那儿喝杯热茶去，一会儿天就亮了。黛玉笑着说，谁知道天到这个时候了。说着三个人一同来到妙玉的龙翠庵，只见深龛里火苗子还挺旺，香炉里的香还没燃尽，几个老嬷嬷睡了，只有个小丫鬟歪坐在蒲团上吹着头打盹儿。妙玉把她叫起来去烧水煮茶。正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啪啪啪叩门的声音，小丫鬟急忙打开门一看，来的是紫娟、翠缕和几个老嬷嬷，来找这姐儿俩来了。紫娟、翠缕进来一看，两位小姐坐那喝茶呢，走上前说，姑娘啊，让我们这通找哦，整个园子都走遍了，也没找到你们，可巧之夜的人睡醒了一觉，我们一问，他们说方才亭子外头凹晶馆那边有人说话，现在可能往庵里去了，我们一猜就是在这儿。妙玉命小丫鬟领着他们俩到那边休息喝茶，然后自己来到里屋，取来纸笔砚墨，把刚才做的诗让黛玉湘云两人念着，他从头写了出来。黛玉见妙玉今儿个十分高兴，便说，以前从来没看见你这么高兴过，也不敢求教，今儿个既是高兴，不知能否给我们指教一二，如不堪一教，那就索性烧了，倘有一二可取之处，请指正指正。妙玉说，我也不敢妄加评赞，只是我想你们有了22句， 可是毕竟你两位警句已出，再往下续唯恐后力不佳，所以我再说续不好反不贤的警句了。如果我要一续，佳作在前，狗尾续貂，难以为继，白白玷污了二位佳作。我们做得不好，让您一续还可以带好了呢，就请不吝一续。妙玉说，咱们这是一首中秋夜大观园集景对句，所以收结之句一定要顾及到眼前真人真事，这格调还要合乎咱们闺阁的身份和情趣，当然更要扣了题目。二人都说所言极是，于是妙玉提起笔来一挥而就递给他们俩，休要见笑，我觉得这么一接，前头虽有凄楚之感，也无大妨碍了。黛玉、湘云接过来一看，是13联26句，仔细看完，果然很有情趣，特别是最后4联更有意思。钟鸣龙翠寺，鸡唱稻香村，有幸悲何极，无愁亦岂烦。方情只自浅，雅趣向谁言？撤淡修云卷，烹茶更细论。这最后一句是从杜甫《春日一里白》中“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这一句脱化而来，更增加了几分雅致。妙玉虽然想竭力扭转黛玉这诗句的悲伤情调，来了个大换笔，续了残篇，收拾了残局，但他终归不知道黛玉发的悲伤是发自心底的声音呐。当时妙玉写完，黛玉、湘云交口称赞，我们天天作诗学诗，却是舍近求远了，现成的诗仙在此，却天天在纸上谈兵。妙玉笑道，等明儿个咱们再润色润色，天也快亮了，该歇着了。黛玉和湘云这才起身告辞，带领丫鬟妙玉送出门外，看他们走远了才进来，也上了门。这时翠缕看湘云呢，紧跟着林姑娘，大奶奶那边啊还给你留着门呢。湘云说，得了，你告诉他，叫他别等了，睡吧，我一句又惊动他，他还有病，不如我就闹林姑娘半宿。说着大家来到潇湘馆，二人悄悄进去，卸了妆，款衣洗漱已毕，上床安歇。紫娟给他们放下帐子，把灯挪到一边，怕的是晃眼，又怕夜里下地呀、再碰着，这才倒拉上门退了出来。谁知道史湘云还有挪席之病，就是挪窝啊睡不着觉的习惯，虽然头放在枕头上，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折柄。黛玉呢也是心血不足，常常失眠，今儿个错过了困劲儿，也自然睡不着。另外黛玉有心事，最近宝玉没来，这话没法说呀。俩人在床上谁也睡不着，湘云说，我有择席的毛病，有错过了困劲儿，睡不着，眯着吧。可你怎么也睡不着呢？黛玉叹